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Vegasin 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转，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我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好， 我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啱啱前咗个 20年啊！ 我就1995， 梗系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 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飛機之作嗱呢句呢就等下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呢搭下飛機嗰陣時呢好 無聊，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 個？同阿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阿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又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wrex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夏萨特。 又嚟到8月24号晚嘅北上频道，咁今晚除咗我同阿迪之外呢，就有两位冷血不仁嘅嘉宾喺度啦。 边两个？ 冷血频道 同阿迪嗰阵 嘅 Eugene 啊，同埋阿刁文柳。 乜嘢叫冷国情人士？ 乜嘢叫冷血频道？ 咩冷血啦？ 咩个冷血频道？ 喂，俾你解释啦。 嗰个冷血时报啊，识字噶你啊，有冇读过书噶你啊？ 我话冷血不仁。 系阿牛，你又唔好咁怪我。 咦？我头先讲冷血频道咩？ 系啊。 我冷血时报。 OK。 我讲错，我道歉。 啊，梗系啦，道歉啊。 咁又唔使，又冇。 我话你听， 唔知个名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台法》括弧香港第182条第二款咧，喺做节目之前咧，杰斯仔咧系应该召集所有嘅嘉宾开一次节目会议嘅。啊，或者再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网台法。括弧香港第183条嘅規定呢，啊，每個 topic 呢都做三日攞出嚟㗎。阿傑斯話聲你聽，你完全冇做。 係咪 係。 咁先。 哇，呢輪我就聽呢幾日呢。 真係有呢啲咁嘅嘢。 唔係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啫，我改咗網台法。 佢，哦，開始上咗頭上咗腦㗎啦。 換唔起來㗎，就嚟自己再睇我真換唔起來啦。 不過俾我回應下頭先嗰啲你頭先嗰啲指控先。咁，我都係想突顯你哋嘅即係反应啫，系咪先？咁啊，完全冇准备咁做节目，几刺激先？ 恐怖， 我有准备噶， 我有准备噶。 我大家咪净系睇咗， 我今日讲乜嘢我知啊？ 大家咪净系睇到 Fort A 罗开始。 喂，唔系噶，你知唔知个李仪啊？ 嗯 啊，李仪知唔知啊？唔系苹果嗰个啊，夹咗5亿跟住去非洲嗰个，讲又讲得啦，或者系咧？ 唔系留翻去冷血讲咩？ 咪城管俾人打咧？ 或者咧俾人还击咧，诶呢位唔好讲啦，翻我哋自己讲。 俾你浪费咗三分钟时间啦。 好， 咁咧我哋就讲翻啲人间友情嘅嘢先啦，交代翻上个礼拜即系我哋上咗去广州嗰、那个广州之旅啦。咁我做咗两件事，第一件事咧就系、是、探咗阿玲姐，咁啊亦都多谢有上去嘅网友啦，有啲开得名，有啲唔开得名啦。咁啊有光哥啊开得嘅，应该东爷啦，咁仲有阿碌啦，等等啦，仲有啲广州嘅朋友啦。咁我哋探咗玲姐啦，咁啊亦都如果有睇翻北上频道嘅 Facebook 就其实嗰度嗰日都好开心嘅，我哋就成个好似一个电脑嘅咩咧？电脑团咁样好似，咁、我哋就全日，我谂大部分嘅时间就喺度教紧阿玲姐上呢、這个用呢、這个用智能电话，因为我哋买一部智能电话俾佢。 系啦，就等于我哋当初点样教杰斯。 但系咧，就当我哋离开咗嘅，去到今日都差唔多个礼拜啦，我哋同阿玲姐失去咗联络嘅，因为佢已经搞唔掂部电话。咁我哋咧就唔紧要，咁因为 Jackie 喺广州，咁我哋就会再派人过去咧，就去睇睇。玲姐嘅情况，因为譬如我开晒啲 group 啊，玲姐系完全冇回应嘅，系失去，渺无音讯，渺无音讯。唔系呢个都可以解释下， 你咪谂住帮我喺个 Facebook 俾少少时间玲姐，因为咧就佢嗰个手指咧，佢个手指嗰个活动咧系唔系太过方便嘅，即系特别就右手，咁所以咧就都要适应下啦。咁但系佢系好有，唔系我哋逼佢学嘅，佢系好有决心去学嘅，因为佢嗰个追求知识嘅欲望咧系比我强好多 嘅，你唔应该咁样做啊？ 系点样？即系点啊？ 你教佢玩微信啊嘛，揿住咪可以讲咯，成 教晒啦！你要等佢慢慢识嘢，大哥。 呢个世界 你又唔 玩拍拍咯，又 教咗啦，教咗啦，但系要等佢慢慢适应啦。咁啊，亦都嗰日我哋享受咗玲姐煲咗煲好正嘅汤俾我哋啦。咁啊度过咗一个晏昼啦。 唔知咩瓜汤嚟噶？ 节瓜眉豆。 唔好意思，我点乱啊？ 你可唔可以咁样？你抽水前举手。 我开始乱啊！ 我知系今日好生猛啊，因为我就好， 我真系开始乱， 死蛇咁啊！今日今日由朝头早都未瞓过，大佬。咁啊，唔系卜瓜瓜，系节瓜嚟嘅， 节瓜嚟嘅。OK。 咁啊，anyway， 一个好愉快嘅下昼啦，我哋过咗。咁啊，其实仲有就玲姐俾封信我嘅，咁封信我就唔读啦，内容就唔读啦，系啊，情信嚟噶。咁我只会同阿 Jackie 同阿 Roy 会稍后分享翻封信啦。 即系叫你取下 Jackie 啊？点解 ？O K， 佢叫我， 佢叫我 打卡带阿波希来走， 佢叫我讲少啲粗口啊， 系啊，系啊，唔系佢问你唔少人唔上嚟， 喂，唔好意思啊，话声阿玲姐， 系咪？ 即系咧，小弟 讲两句，佢有听嘅， 我话约咗女啊，唔好意思，佢女啊，梗系紧要过你啦， 我哋唔系咁样去解释噶， 哎呀，唔好意思啊， 我哋好深情噶，我哋话， 我去咗广州赈灾啊， 好感性，好感性噶，我哋话佢好感性。咁、okay. 所以咧，即系费事触动到啲咩啦？ 我真系好眼浅嘅，费我唔想见呢啲。 系啊，我嚟咁样解释噶。 咁啊，企咗行翻先啦。 另外咧，我哋亦都去咗霞姐嗰边啦。咁咧就好开心咧，就同佢嘅前夫就终于见到面啦。 OK， 咁就亦都我亦都系第一次见到佢嘅佢个女阿文啦。咁啊。好开心啊！嗰日去咗佢社区，咁我唯一就系见唔到个见唔到社工阿钟姐啦，嗰日因为撞唔啱。咁啊，我同阿迪、同阿 Roy 同埋阿碌四个人咧，我哋都同佢嘅前夫咧就倾咗好耐嘅。咁简单讲讲个情况啦。那个情况就系咧，其实佢哋而家两父女咧就喺广州咧都即系住埋一齐嘅。咁但系未来嘅变化可能会好多啦，因为佢其实佢爸爸都即系都仲系好惆怅，究竟系点样搞？因为咧个女嘅佢咧就想个女跟佢过日本，咁但系个女咧就唔系好想过日本，咁然之后仲有咧就系咧佢翻到，因为佢已经翻咗去广州有一段时间，佢即将又要咧喺我谂大约佢谂住大约喺九月头咧都要翻日本，咁啊翻到日本咧佢可能份工作都可能会冇埋，咁佢好得意嘅，原来咧佢喺日本咧。系做 模具工人嘅， 模具工人 系啊，做塑料厂嘅，咁呢个都几得意，即系原来喺东京嘅近郊咧，仲有呢个吓，咁啊都仲有呢个塑料厂，咁咧就所以而家都仲未搞得掂啦。咁我哋最后结论就都，我哋都倾咗好耐，咁我哋都俾咗好多意见俾佢，咁同埋咧就其实睇到最开心睇到一样嘢就系咧亚文好生性，因为我哋去到嘅时候，我哋见到佢喺嗰個叫咩？那個社區嗰、那個 社區中心， 那個社區中心嗰度咧就幫緊啲社工喺度打做緊啲電腦嘅嘢啦，即係 Excel 啊，做啲報表啊等等嘅嘢啦。咁咧我冇好直接去同佢傾偈，因為我覺得佢係一個點講咧，好硬朗啦，好硬頸嘅一個女仔啦。咁佢同阿 Roy 係好傾嘅，即係佢當阿 Roy 係一個好朋友嚟嘅。咁、okay. 我亦都唔想即係太快即係插入去啦。咁所以咧就 anyway 但係見到個感覺係好，即係見到呢個女仔其實係我覺得我哋冇幫錯嘅，好值得我哋去幫嘅，即係亦都值得我哋一路繼續去跟進。 幫就唔會錯嘅，或者肯幫係唔會錯。 啊、 問題係即係可以點樣可以令到可以解決佢所有而家屋企嗰個問題？你知道啦，某程度即係家庭事嚟㗎嘛。某程度我哋大家都係外人，其實某程度係好難 搞。我哋好難牽涉得太過深入㗎，但係亦都俾嗰啲意見佢。但係了解個情況咧，佢係有啲困難，因為譬如話，如果佢擺低亞文喺廣州咧，咁佢亦都原來係冇，即係未必有佢嘅親戚啊。即係譬如佢爸，即係佢嗰個大佬啊，大伯咧，嗰邊咧又未必好願意去照顧佢。咁所以咧，佢最後決定就係、是、佢最後嘅諗法就係咁，佢就覺得就係、是、如果即係亞文都要堅持係要留翻喺廣州咧，佢可能就會。即係擺低日本嗰個家庭，然之後咧、就翻嚟咧就同個女相依為命啦。咁呢、這個起碼我哋見到有呢個態度先。咁、所以我哋都最後就係再同佢講啦，即係唔係就係錢嘅問題，即係如果有啲乜嘢嘅，大家可以有商有量咁就亦都加埋喺中謝。咁我諗咧就可以，即係大家都可以應該可以做到一啲嘢，幫到佢個女嘅。 即係只係再諗啦，即係其實某程度又要尊重個小妹妹嘅意願。又要專就睇下個父親可唔可以揾，可唔可以揾喺深圳喺廣州揾到食？其實好多樣嘢嘅嘛，即係可能知道諗啊。我哋講我哋以旁人咧講一啲忽事話，我哋講好容易嘅啫。我哋梗支持啦，我梗撐啦。喂，內裏係點樣？其實我哋真係不能可以牽涉太多，係咪幫佢？如果 做得幾多，做得幾多就幾多啦。 即係起碼俾人知道，我成日講啊。唔係錢唔錢問題，起碼俾人知道我哋人間有情啊嘛，係咪先 ？OK， 即係幾 講戰係唔夠你錢嘅。 咁啊，仲有交代埋啦，就係咧就啲網友捐咗嘅白金咧，我哋就全部就已經擺低曬俾亞文個爸爸㗎啦。 係啦， 咁所以咧就暫時嗰個情況就係咁樣啦。咁亦都係希望呼籲大家啦，即係可以幫下手嘅就繼續打上前。咁我哋就再睇下有啲乜嘢嘅日後有啲咩嘅個案咧，咁我哋會一路再跟進啦。 係啦， 好嘛。 即係講起善事，不如可以都講一單啦。 水災 啦， 呢個禮拜，過往禮拜係。 早輪咧，我聽今日最新聞。咁啊，彭彭咧就喺節目講開，我唔係話佢㗎，話聲聽下。佢話：喂，我哋廣東省出事，大概意思啦。我哋廣東人一定會支持嘅，除咗香港咁樣。佢咁樣講咁樣嚇，咁我就聽完之後咧，咁我想同彭彭講：我知道你哋一個行動， 但係佢有冇解釋咧？ 香港人唔會捐俾大陸啊嘛，大家都清楚啊，其實。 哦，即係佢有條刺係咪喺個心度？ 我估計佢咁諗啦。因為咧而家咧今日最新聞咧就同騰訊咧就合作搞一個善舉，咁因為咧潮汕嗰度咧就大水啊，咁沖咗好多鱷魚出嚟啦，都好多人浸死咗啦。咁佢哋就一個善舉就係咩咧？唔要錢，要物資。捐米啊，捐食粮啊，捐啲有需要物品就咁样由市民去捐，而腾讯即系马化腾啦，同今日最新闻嗰边咧就佢哋咧就出钱运输就运过去，吓咁呢个善举嗱，阿彭彭就话咁香港人未必撑，唔好意思，我首先我已经撑咗啦，我钱我网友叫我个网友去撑，即系我想话声俾你听，唔系我哋香港人唔肯帮助国内嘅同胞， 啊、最大嘅问题系我哋冇一个人可以相信啊。 嗯， 今日最新闻吹鸡，喂，我睇开你嘅。喂，我知佢哋彭彭啊、阿栋啊呢几位路遥遥啊，我记得记到嘅朋友啊，我见到我见到佢哋。喂，你我对你有信任，你哋吹鸡，我一定撑啊。喂，我哋以前谂住去撑，佢咩红十字会嘅、啊、大佬，系即系我真系唔相信啦、啊。我而家唔相信呢个机构，但系如果你哋今日最新闻出嚟搞，我点会唔撑啫？我而家好老实啦，我有得呼吁啦。如果有網友真係有廣州有朋友，你咪試下寄啲錢俾佢哋，叫佢哋買啲物資囉。因為第一波呢就已經完咗啦，因為佢哋呢其實幾好啊，喺中環廣場啊。 中華 中華咩？ 係中華英雄嘅中華，大家記住啊，唔係中環廣場啊，中華廣場。 中環廣場建設大馬路西廣場 ，OK？ 哦，咁啊要讀清楚，我唔係 OK， 哦，你講緊保利集團嗰、那個 OK， 係、那 個、 大佬，全名咧保利中環啊廣場建設大馬路西廣場。 是啊， 星巴克门口 是啦、啊、,ok, 喂冇搞错大 佬。 唔係一嗰个大佬你成箱嘢搬到中华广场都濑嘢大佬。係啊， 咁佢哋 一个地方嚟㗎。 呼吁啲广州嘅朋友啦、 嗯、 甚至可能佛山都有啦，而家讲埋同讲埋同城㗎嘛。 係。 就捐嘩黐线几日咗。十几吨好似话， 嗯， 十几吨物资入已经去到中环广场嗰度，哇，好似围住咗，不星巴克，星巴克，我估入唔到啦， 系， 即系好多人都系帮噶，都系帮手，咁就佢哋有咁嘅善举咯，咁其实我见到，因为我都有听你哋阿彭彭你哋嘅节目啦，董你嘅节目啦，咁样吓，咁、啊、我就觉得啊，都系应该帮嘅，因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啊嘛。 俾我讲下得唔得？ 好啊 ，OK， 我成个礼拜都喺上边啦，我都有 关注呢单嘢， 掂过下呢单新闻啦。嗱，我冇捐嘅 ，OK， 我自己嘅睇法啦，即系我觉得就系、是，其实唔净止阿彭彭个台佢去做，仲有咧省台嗰边啊今日关注啊达、 嗯、 哥嗰边佢都有做，其实都有做。咁仲有咧就系、是、咧，即系如果你话表，你问我作为一个星斗市民老百姓。我喺翻个电视画面度睇，我觉得咧就冇乜需要去帮嘅、 嗯。 我想讲两点啫，第一点就系咧，如果阿彭彭讲嗰个系因为上一次香港人有个反应，即系四川地震嗰度，咁我想 remind 翻阿彭彭，嗱，我都好尊敬彭彭嘅， 大家 同你一样，但我都想 remind 翻彭彭，上次嗰单嘢唔系净系香港人有嗰个唔想捐钱嘅反应嘅， 你哋广东人都系， 北京、上海、广州都有， okay, 都 全部都有 ，OK， 所以咧就唔好赖晒我。除非佢有第二个原因。 Okay. 第二样嘢就系咧，今次嗰个水灾咧，我都冇乜意欲去捐钱嘅。嗱、啊，我都冇呼吁过打赏前要捐钱。啊、今日我都唔准备做，点解咧？喂，你见到屌啲大款出晒嚟出风头啦，成个礼拜间间唔系乜乜公司总裁就乜乜公司总经理，全部出晒嚟做晒 show 啦。咁如果你做到 show， 你又帮到人嘅，冇问题噶，我觉得。 冇问题。 咁就唔使轮到我嚟搞啦。 问题系呢大公。公司可能净系会捐钱， 啊、 捐钱俾咩？我有可能， 系 可能 系都唔系净系 捐物， 即系钱同物资。 即系如果你系好似捐俾阿马化腾嘅，同埋阿唔知边个武打明星搞嗰个一基金嘅，喂，其实我觉得呢个一基金可以取代香港大陆个红十字会，不如捐俾嗰边啦，系咪先？因为啲富豪夹噶嘛。咁啊，如果呢次起码有一个我哋相信啊，南方电视台我相信，咁你去吹鸡。喂，讲真，香港嘅收唔到呢个资讯嘅，因为香港好少人睇到，除咗我哋之外啦，可能阿杰斯之外啦，我哋会留意你哋啦，吓、啊，咁样我哋知道嘅话，我哋一定帮手嘅， 嗯， 即系我哋系因为红十字会唔捻帮嘅，唔系你哋今日最新闻搞、 啊， 我一定帮我哋。 彭彭好均真噶，彭彭都会再强调咧，就系佢嗰个捐款嘅行动咧，冇任何乜嘢扣除一切开支嗰啲冇嘅， 只有自己俾， 只有自己俾。咁佢话都系呼吁人哋咧、嗯，大家咧就。儘量都係 捐 物資咯， 係啦， 嚇咁所以 即係佢而家搞咗佢而家搞第一波就完結咗噶啦，嚇咁喺中環廣場嗰邊，咁而家就而家送水啦。佢就會唔會搞第二波咧？嗱，我就唔敢講啊，你不信 天 咯，不信打 唔使啦， 唔敢講啊，不信打上前啦。 係， 如果其他網友知道嘅，留意下新聞或者留意下我啦嚇，或諸如此類啦，真係可以嘅話，你哋就。可唔可以揾啲廣州嘅？如果有第二波，就揾啲廣州嘅朋友捐啲物資。 嗱，我 多多少少嘅時候，我覺得唔緊要。 我再解釋少少啦。 我明白你個立場。 仲有咪仲有一個立場咧？ 我都明白我立場。 我咪仲有一樣嘢要同啲網友講嘅，就是、因為。 我自己个睇法系咁嘅，我打赏钱又唔系话十分好多钱，咁、我都系想留翻，尽量留翻啲资源咧、 我明白， 要嚟集中咧系去 focus on 入某一个个案。咁、譬如话呢啲咁嘅 大规模嘅 大型嘅赈灾活动咧，其实即系我就意欲不大嘅， 花系啦， 因为都系帮得几多，我最多咪帮你讲下咯，咁然之后或者自己私人去做咯。 系咯，我希望如果冇，如果你动 打赏钱嗰啲，我而家都唔够钱啊，大佬，我而家我最近都揾紧一个咧喺深圳嘅一个个案，因为嗰个案都系喺新闻度睇到，但佢又好衰啊，佢又冇电话，乜嘢都冇出嚟。咁其实如果有啲网友可以知道啦，呢度又呼吁一下啦。喺唔知深圳咧，因为已经唔记得咗，唔知咩第二人民医院咁样咧。你如果你最近发觉有一个女士成日喺个医院门口喺度跪扣人家咧，系俾钱佢嘅，咁咧你麻烦通知声我哋，咁我哋想揾到佢嘅，咁因为咧就有个个案就系因为佢个女咧，佢个女本来一个好正正常常嘅一个廿岁到嘅年青少艺啦 ，OK 拍拖，跟然之后同个男朋友掟煲，个男朋友咧搵强水淋佢，淋到全身。已经玩完， 类似周癌咁， 只眼盲咗噶啦，只眼已经盲咗啦，咁但系又唔死得，咁又冇钱，咁而家咧就已经由深切治疗部嗰啲咁嘅部门咧，已经移翻落嚟普通病房，咁啊喺个电视度睇到系好，又系好攞命嘅，因为佢又冇晒钱啦，成个屋企个身价已经出问题，然之后跟住个女嘅医药费又出问题，咁我哋都揾紧呢个个案嘅，即系阿碌又应该揾紧啦，咁我哋尽量都睇，大家如果揾到话咧，咁我哋又睇下可唔可以做啲嘢啦。咁所以都系嗰句，就系、是、我又希望就系话，你大家又可以撑下打赏钱嗰度。咁我哋嗰啲钱咧就留翻嚟，即系针对个别嘅 个案啦，系嘛？ 因为呢、這个点嗱，我都唔好意思，即系要讲多少少，就唔系话有时唔系话净系 emotional 嘅问题啊。呢、這个系反映到就系乜嘢咧？反映到个即系个国家咧，嗰个福利系好不知所谓嘅。譬如话你打工。你啊要有，你啊有份去供啲社保啊、 医保 啊乜乜乜，但系咧你发觉嗰啲嘢咧一出事嘅时候咧系冇嘢帮到你嘅，系冇保嘅。咁你即系大佬成世流长又唔瓜得嘅时候，真系好惨。咁所以我就又睇下我哋可以人间有情啦， 人间有情啦， 即系帮就唔系话尽量可以即系帮得晒佢一世，但系起码 俾人知道感觉到啦，佢唔系无助嘅，你真系唔系无助嘅， 系啊， 就等于好似而家汕头咁啦，一场大雨，咁而家有好多。广州嘅朋友都捐过去嘅话， 啊、 都话听，都系广州嘅朋友都希望话，想汕头嘅朋友咧，喂，你唔系冇助。 喂，水灾大家有咩睇法咧？ 唔系，我觉得 大嘅水灾， 即系而家抽下水呢单，唔敢讲鳄鱼啦，有个鳄鱼繁殖场， 喂，我真系好惊噶， 鳄鱼啊， 我真系好惊。我听到嗰单新闻嘅时候咧，因为政府即刻出嚟澄清噶嘛，咁通常呢啲嘢你一澄清嘅话， 即系有， 你话冇咁啊，梗系有啦，大佬， 我有视频做证啊， 系啊， 今日贴咗喺北上频道讨论， 而家佢搞。搞掂未嘅先？ 咁啊，好听讲我最新消息咧，最新消息啊，就捉翻25只咁样， 真系走咗出嚟噶？ 系啊， 你知唔知？唔系啊，但系我睇嗰件新闻系否认噶，话冇呢。 唔使否认啦，你啱啱翻嚟，你啱啱翻嚟啊，你啱啱陪你爸爸翻嚟啊， 系。 你而家系上北上频道嘅Facebook group。 系见到啲鳄鱼啦， 你见到啲人点样去捉啲鳄鱼啊？哇！ 好啦，电真系 点样电？喂，我 捻嘢世界嚟嘅， 讲下过程嚟嘅，佢电鱼咁啊， 系 搵两支嘢， 系 咁话电沟只鳄鱼， 哦， 见到佢反转反肚，跟住成只鳄鱼捉佢上岸， 系 跟住扎咗个口，跟住唔知几多分钟之后，只鳄鱼醒，但系抹唔到个口啦， 系 哇咁跟住 好细只啫嘛， 系啊，系好细只啫，今晚咧 话你估 中国啲鳄鱼唔会咬人， 蛇啊你估吓 好细嘅 ，O K 咁跟住咧，跟住咧 用噶嘛，本来 系咯， 今晚 剩翻嗰五条唔系走甩咗，系食咗噶啦， 咁今晚咧。今晚咧就加啲川配， 系 啊加啲海底嘢， 二号二 七啊嘛， 哇黄味咯呢铺嘢， 再饮人奶啦，系咪先？有鳄鱼，鳄鱼唔使惊，我只系而家系替啲鳄鱼担心嘅啫，系嘛先咧？ 真系惨啊！真 系大捻， 想走出嚟啲鳄鱼， 系咯， 又要呼吁营救鳄鱼， 营救鳄鱼，喂唔好食啦，话先咧， 系 咪先？食咳药水得噶啦，你下下都添呢？ 唔系我睇嗰啲捉鳄鱼啲鳄鱼，佢 size 唔大， 唔大， 你唔喺外国嗰啲廿几尺嗰啲， 即系可能系，可能系一个耀尊咁高度啦， 系啦， 顶晒笼系耀尊咁高度， 冇啊， 唔系啊，耀尊，你生活喺上边咧，你唔同我啊。 我哋真係驚㗎。嗱，我話俾你聽，嗱嗰日 首先彈頭走到個頭直， 我由上個禮拜六開始講起啊。嗱，上個禮拜六已經開始落大雨，我已經咧就係前一晚我就已經問阿 Jackie 同阿 Roy， 喂，使乜 cancel 喎？我哋嗰個探靈車行動啊，因為即係，但我哋好彩，我哋全日咧即係都冇乜遇到水浸喎，啲車行，阿碌仲可以 揸佢嗰個跑車 接近200 km 咁樣由呢個廣州一路飛翻落深圳，我哋仲可以趕到去 啊，飲下嘢啊， 唱下歌啊，咁樣啦，咁樣啦， 啲留翻俾智能 幾好喎。咁但係咧，但係話俾你聽，跟住我嚟緊即係呢個禮拜咧，哇就大鑊，我廠跪低咗三部車，咁然之後跟住咧就我仲有啲倉係因為喺地下嘅倉全部入曬水啦，仲有咧我行出街咧係要間水嘅，頭星期一二，所以你咪話唔驚啊，大佬你知我間水嗰日咧 遊落嚟啊， 不嬲就已經好驚跌落去個沙井度啦，而家仲要驚有啲嘢物體咬我只腳，我真係好撚驚。大佬你知唔知嗰啲水啊，唔係清澈透底，係黃河咁樣，大佬。 唔係， 如果你知唔知條珠江河邊一種叫黃河啊？你如果你上個禮拜叫條珠江河黃河，啲人要唔係冇人話你錯，冇人話你錯噶，直情 係。你知唔知你就係你當日啊，星期六嗰日。韶关就嗰条角度就冧紧咗啦，就系嗰日就搞到成个广东， 你睇到啲新闻咧系笑鬼死你噶，即系有间我话俾你听系真系嘅，有间学校咧系有啲高中生嚟噶。是在間學校入面呢已經成係 stay 咗喺入面三四日。咁然之後呢就嗰間因為佢間學校呢已經浸咗三米啊，打到九隻啊。咁然之後呢就落唔到嚟啦。咁然之後有橡皮艇呢日日都有訪問個學生都冇人救你哋，日日都有橡皮艇經過，有營救，有啲救援隊喎。嗰啲救援隊日日都同佢講唔得閒啦，聽日先啦。屌你老味，跟住淨係掟幾包餅乾俾佢哋。佢話：喂，我食餅乾食到口咯，可埋即係幾日啊？呢個呢個大陸 傑斯， 即係無奇不有。 有時啲人咁啊唔係啦，下下咁負面， 唔得閒都得嘅。 唔係你下下咁負面， 你有幾忙啊？ 你講啲正面啲啊！ 係 有啲喺啲河涌度捉泥鰍咧，幾撚大條啊！哇，嗰啲泥鰍， 嗰啲緊 幾撚大條啊！幾開心啊！ 呢啲係輻射泥鰍， 大佬幾正能量啊！ 呢啲對你嚟講，對你嚟講就覺得好新奇咯。對我嚟講咧，我見到都唔會覺得係即係值得講啊。因為你逢親喺大陸水浸咧，譬如喺東莞長安就係噶啦，喺水庫嗰邊咧，外環水庫嗰邊咧。就一每逢一水浸咧，第二日咧就好多人走去執魚噶啦，因為啲魚，因為咧嗰個水庫滿瀉咗咧，咁啲魚咪全部衝曬出嚟馬路咯。咁所以其實必做嘅呢啲動作。 但係嗰啲魚唔知夠唔夠大，嗰條泥鰍， 嗰條泥鰍冇見過， 係咪好大條噶？ 好 Q 大條嘅， 我手臂咁長到啦，應該 入邊有圓啊，有呢個咩？ 即係嗱，你又諗下 啲嘢， 黃豆加西洋菜。煲汤又得啊！喂，嗰日其实都某程度点解阿杰少话唔使帮咧？使乜帮啫？食嗰啲咪得咯，食下泥鳅啊，食下鳄鱼咪得咯，饱啦，话声咧。 都几过瘾嘅，即系广东省。 阿牛都好适合做有食唔？ 唔系隔几年就有一次噶啦。 系啦，而家真系好得意啊！冇讲咩百年一遇嗰啲啦。 冇啦，仲敢讲啫？我2009年嗰年都已经唔系2009-10啦，应该系我年咪又系咯。有一晚嗰次又係大水浸，跟住我夜晚喺香港返去坐住國喺廣深，跟住然之後架車直情喺廣深搵唔到地方落嚟，因為咦經過長安浸晒喎，跟住再虎門啦浸撚埋喎，一路喺咪跟住然之後嗰個司機話佢話喂唔係啦，今晚不如咁啦，喺廣深度過夜，我唔肯嚟呀大佬，屌我真係趕住有嘢做。咁後咩呢就喺度等到最後呢，終於呢我就間操喺長安就落去落去咧，一路系好多路行唔到嘅，到最后就即系拐拐下咁啊，终于都拐到一间酒店度就拐咯。而家第二日仲奇景，即系行出嚟见到条国道，有人喺度游子游色啊，系喺条国道度几条友喺度飞鱼咁样，大佬真系哇，好犀利！ 好似讲过， 系啊，好犀利真系。 问题系以前我哋会赖咩咧？我哋唔好话成日赖呢样嘢，以前喺度赖 天灾 唔系， 真系天灾，而家真系人祸噶。 唔系以前点赖咧？ 而家梗系人为啦。 以前都系咁赖噶啦。喂，不停起楼，哇，系咁征地，系咁起楼，咁咪令到啲渠道淤塞咯。但系呢次浸嗰镬汕头嗰度，乡下嚟噶。 系啊， 乡下冇乜点楼起噶啫，都浸埋。或者呢个 唔係個水利係爛曬， 爛曬咯， 即係成個廣東省不嬲都係 㗎。唔好話啦，我哋成個汕頭啦，好撚大鑊，證明就 以前就譬如啲浸浸咧，多數都係淨係啊，譬如廣州嗰啲咪浸得最犀利咯。 唔係以前係嗰啲，即係你起樓起得起發達啊嗰啲地方㗎嘛。而家真係普你阿摩，真係連唔起樓嗰啲都都死埋。 你睇香港撈大魚㗎，香港冇水浸啊，香港好少水浸。 普你阿摩梗係冇水浸啊。 誒，堅尼地城嗰度起咗個地下城㗎啦嘛，下邊 入曬落水內。 唔係即係成十幾層樓高㗎，人哋嗰個水利香港嗰個十幾層樓高㗎， 就係要嚟去水， 係度度都會起樓㗎啦。香港以前喺西環都成日浸啦，唔上馬的啦，係咪先？ 上環都係啦， 上環又係啦，南北巷都浸到撲街啦。而家邊有浸啫？喂，水利，因為我哋建設做得好嚇，咪冇事咯。大佬，你諗下，嚇，但係建設做得唔好啊嘛，你仲係咁起喎，屌你老味，仲係咁啊，係咁做。 好，你上邊睇到嘅建設 嘅，咪係咯。 下邊睇唔到噶嘛。 每逢咪暑假有水災，咁啊有啲水上樂園俾大家玩下， 啱嘅， 都係一種活動嚟嘅。 水上樂園咁 樣，你成日話大陸嗰啲泳池塞爆。 係啦，嗱，而家咁樣任你遊，成條國度俾你遊啊，屌你真 係，係咪先？鱼陪你游，真系你冇试过游水有鳄鱼陪你游啊？ 系咯，鲨鱼就有 只，我唱 K 有只鳄鱼俾我揿就有，真系咁嘅，即系咧，我打算呢啲其实上个礼拜咧，再上个礼拜就去求水山庄啊，玩嗰啲水上滑梯啊， 系， 门票已经满晒啦， 嗯 吓，真系想玩唔到，喂，而家唔使啦， 而家你 去广州咪得， 山头嗰度有山头村咁样收100蚊入场 费，射落去啦，直头， 喂，你以前有冇睇？ 冲你去香港啊， 湖南卫视嘅。又好出名嘅以前，即系七八年前， 系 有嗰啲水上游戏嚟嘅。 哦，知啦， 好难，好多难度嘅， 好多难度， 好多关卡嘅。 嗰个系抄游啦，抄人哋 ASN 嘅。抄游啦， 跌落嗰啲水咪一滩泥水咁样。 系咯， 好鬼污糟咪。 系咯，唔使整啊，而家 完全可以照翻100蚊收一围。 系啊，你揾个大约系已经浸咗2米嘅一啲猪棚啊，嗰啲咁喺个猪棚嗰度爬。 咁嗰度屋人会高嘅，咪跳咯，咪跳 而家仲好玩，你跌落去喺湖南卫视搞，你跌落去。喺水度仲要污糟，啲水真係好污糟。 唔係啊，而家跳落去， 但係而家有鱷魚咬你啊，係咯，係咪？咁你多，你認真好多啦，係咪先？ 多你點解攞 命身意志真係勁好多啊！ 係啊， 喺湖南衛視嗰啲 應該搞翻個， 有啲街行過都啱啱著曬西裝跌落水啊嘛， 係咯， 過癮喎！ 廣東台應該搞翻個啦， 搞翻個， 搞而家成啲 嘢收100都平嘅， 即係睇下邊個喺上面攞住個螺，砰砰砰砰砰砰咁啫嘛，一贏咗就砰砰砰砰砰，因為要已經係獎勵啊！一系死过翻山啦，话声听。O K， 仲有咩 讲？仲有咩 讲？咁啊，讲下，喂，我哋未入正题噶， 其实。 咁我哋嘛，咁啊，今日都要讲阿薄熙来噶。 薄熙来， 你中意讲薄熙来啊？讲高开来啊？系啊，两个人你讲。 瓜得咧？ 瓜都得吓。 瓜爹 系 系啊，瓜爹啊。 阿瓜个阿爹叫瓜爹。 O K， 咁啊， 即系我哋知道咧，中国咧而家就一条响草拟紧一条法例嘅。就叫做常回家看看啊！即係希望咧， 係啊， 中國嘅子民咧，如果譬如你係出外省打工咧，咁你一個月咧，希望你翻屋企一次， 犯咗法啦，博瓜瓜， 常回家看看， 係啦，屋企 嗱，而家博瓜瓜， 犯法啦， 嗱，你要常回家看看啊嘛！ 唔係啊，佢已經講咗，佢有18個月未見過啊， 冇見過啦， 起來啊，佢瀨咗嘢啦， 瀨撚曬 啦，已經犯咗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啦，係咪先？ 博起來真係傳下有知啊，咪未死。 系 啊，阿莫希来真系老怀都失位喎，大声 咧。我觉得你要搞中国法律咧，应该整一条新嘅，就系逢亲领导人咧高过1.85米嘅咧，就不能犯法。 系啦， 因为你揾两个庭警真系难， 好难玩噶，话声咧。 你要揾个成2米姚明咁嘅庭警出嚟。 喂，呢个都系神 number 嚟噶咯，吓将会系一个神 number 嚟噶咯，3-3-2-3-7-2-0-7-8，系咪啊？咁啊，两个庭警嘅 number。 但系听讲，因为我 其实你又点样解释？ 我睇嗰幅原图嘅，讲真， 系 即系都系大家都系喺中南嗰个微博嗰度攞噶啦。我睇咗大图，我放大咧，其实有幅图我睇唔清楚噶。我成日觉得其实 有人 P.S. 做嘢， 有人 P.S. 做 系 吓。喂，嗱，你话嗰个系咪即系请翻嚟停警？我唔敢讲， 嗯， 啊，因为而家 临时公车有乜问题啊？ 嗰两个警系请翻嚟嘅，系打篮球嗰两个警系， 而家 系篮球队噶， 唔系话真系噶， 唔 系而家唔系呢个，你阿耀尊，你听我讲下先啦，呢我熟少少，呢个系俾人起底起出嚟， 系 而家仲系话疑似系啫， 嗯， 系一个咩篮球队教练啊嘛。 吓、啊，佢身高两米几噶嘛，其一个啫嘛，即系喺阿博喺右手边嗰个啊嘛，即系我哋望左手边嗰个啊嘛，而家系刮咗出嚟啊，但都唔敢肯定系佢噶，而家未敢肯定系佢嘅，可能真系好辛苦揾个情景系真系两米嘅咧，但系当然你系揾佢出嚟，我都唔觉得唔出奇嘅，但系你有时候我有啲人恶搞咯，嗰即系我大家同系嗰部机，喂，我部电脑解像度都好捻高， 嗯， 系咪先？喂，我都睇唔清嗰个停景嗰个 number， 你会睇，你会睇得到。 唔系，如果讲相，仲有第二幅嘅，我唔知你有冇睇。唔系啊，即系有争议性。 温故自扎，凤凰花材又嚟四日休碌嗰个啊嘛，我知。 解释下先啦，有多人都未睇过噶嘛，就系博希来咧，企喺度嘅时候咧，就双手合十，就摆喺即系自己嘅重要部位嘅附近啦，咁但系咧，其中一只手咧。嗰、那個手指呢就係、是、做咗一個三嘅 OK 嘅手勢嘅，即係 OK 咁樣嘅手勢嘅。咁、啊、然之後呢就國內嘅網友呢就 你解讀之後我解讀啦， 互相解讀囉。咁有其實最有趣嗰個解讀就係話佢係打手勢俾啲庭警聽 OK 三點鐘嚟救嗰出套用。 我啲博君講㗎嘛。 好啦好笑好啦好笑㗎。咁大家去搞 大家。我睇又係 夠噏啦話係。 係呀大家 係 夠噏㗎。成幅嘢博希來企 系， 佢全程都系坐喺度噶，话声咧。 咁点咧？ 全程坐喺度，喂，坐喺度，咁你又话咩啊？即系阿博希来有个动作，佢系攞起支笔嘅，咁即系咩啊？一笔勾销咯，你俾我讲，喂自己 任理解， 自己套落去唔好咁啦。 因为你唔望， 唔系咁你唔好咁，唔系啦 可以玩， 姚谦讲得啱，唔系第二样嘢都系，唔系你好少人企喺度双手合十，系嗰个其中嘅手系一个 O K 嘅手势，但系嗰个人真系，除非你 P S， 佢系两只指手指公同食指， 咁捻嘢咧， 搣紧自己嘅春袋， 系痕紧啊， 即系 呢个我信，我有讲嘅啫， 咁样勾宾州， 你呢个假 性， 系。你呢个解释啊，真系未听过，呢、這个真系有型喎吓。 唔系我有讲。 又嗱，我听我睇嗰日咧，同啲大陆人一齐睇嘅。 系。 咁佢就几个 point 啦。第一样嘢要矮化博生。 嗯。 因为博生临走之前咧。嗯咁應該係對舊年一度開會就太過意氣風發，咁嗰次就坐梳化呢就攤大咁樣嘅， 烏 成個領導人咁樣，咁所以今次一定要搵個高嘅刑警呢嚟到矮化佢，係啦，咁呢個究竟呢個三字係點解呢，就真係任你開嘅啫，任你噏嘅啫， 太妹溫吐， 因為你冇辦法啦，你一定 即係去慣娛樂場所博博博山 裏面食，因為你成個法庭裏面講緊嘢，其實大家中國人有13億人係唔信講緊嘢嘢， 咁樣喎、啊、嗱，即係咁另外一個角度睇就係話，今次係比以往嘅審訊開明咗好多、啊， 開明咗， 係 啦。 但仲有就係話，今次係真係罕見地咧係甩碌咗嘅喎。嗱，因為譬如話我本來諗住就係公開審訊就因為佢會認罪啊嘛。 嚼你！ 而家佢反曬口啊嘛，改曬口供啊嘛，咁呢個係。即係如果你話我哋不嬲嘅思維就係話，喂，領導人會驚㗎喎，大佬嗱，你而家開咗三日，日日唔知你講乜喎，即係係好恐怖喎，呢個你係點睇呢？ 咁 啊，如果咁樣探到耐有排啦， 係， 咁你唔想開五節㗎？ 休息一陣係嘛？ 休息一陣啦， 咁今日啲歌都係送曬俾郭開來啦，同埋呢個博希來啦，咁啊揀咗隻林子祥嘅有句話，咁啊送俾你聽下先。 你有句话要讲先，免了到后来生变。人若要以后离别我，不如今天讲再见。共你一句话要讲先，免了到后来讨厌。人若决定来伴我，痴情不准你癫，全明白世事难。受人欺骗，从前是你自来自去， 受人欺骗，从前是你自来自去，爱上我不再让你变，全明白世事难预见，我却怕受人欺骗，从前是你自来自去，爱上我不再让你变，全明白世事难预见，我却怕受人欺骗，从前是你自由。